Hello， 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RTC Peer Connection 详解。RTC Peer Connection 类呢，是在浏览器下使用 WebRTC 实现一对一实时互动音视频系统的最核心的类。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总的接口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你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聚合类。因为在这个类中啊，实现了很多的功能都是由其他类具体实现的。像我们前面讲的很多文章都是 peer connection 类的一部分。比如说啊，在第六篇文章中我们介绍的 RTP 以及 RTCP 详解，那主要讲的呢是底层网络数据传输协议以及它的控制协议，对吧？那么在第七篇文章中讲的 SDP 以及在第八篇文章中讲的媒体协商，这两篇文章中呢讲的是 SDP 协议以及 SDP 进行媒体协商的过程。第九篇文章 WebRTC 连接的建立，讲的是 WebRTC 是如何建立网络连接的。第十篇 NAT 穿越原理，介绍了 WebRTC 底层进行 NAT 穿越的基本过程。那以上这些内容呢都是 Peer Connection 类的功能。那除此之外， Peer Connection 类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我在后面的文章中呢还会向你逐一介绍。 Peer Connection 这个知识点呢是你掌握 WebRTC 开发中的重中之重，抓住了它，你就抓住了学习 WebRTC 的钥匙。那有了这个钥匙，你就能很快学会 WebRTC 的使用。这里需要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文章我们所讲的这个 STP 是掌握 WebRTC 运行机制的钥匙，而 Peer Connection 呢是使用 WebRTC 的钥匙，这两者呢不要混在一起。 OK， 那还是老规矩，我们来看一下本文在整个 WebRTC 处理过程中的位置。通过文中的图呢，你可以看到本文所要讲述的内容啊，就是两个端点之间如何通过 Peer Connection 建立连接。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自己要实现一套一对一的这个通话系统，你该怎么做，对吧？如果你有一些 Socket 开发经验的话呢，我想你首先会想到在每一端创建一个 Socket， 然后通过这个 Socket 呢进行端与端之间的连接。当 Socket 连接建立成功之后，你就可以通过 Socket 向对端发送数据，或者是接收对端的数据了。这个过程是不是看起来还是蛮简单的，对吧？实际上啊， Peer Connection 类的工作原理呢与 Socket 基本是一样的，不过它的功能更强大，实现也更复杂，因为它有很多细节需要处理。这里我就从提问题的角度出发，反向分析，你就知道 Peer Connection 要处理哪些细节了。那第一个，端与端之间要建立连接，但他们是如何彼此知道这个对方的外网地址的呢？那第二个，如果两台主机都是在 NAT 之后，他们又是如何穿越 NAT 进行连接的？第三个，如果 NAT 穿越不成功，那又如何保证双方之间的连通性？好，第四个，好不容易双方这个连通了，对吧？又发现有丢包，那这会儿怎么办？第五个，在传输的过程中，传输的数据量过大，超过了网络带宽所承受的负载，这个时候又该如何保证音视频的服务质量？第六个，传输的音视频要时刻保持同步，那这该怎么做到？啊，第七个，数据在传输之前呢，要进行音视频编码，而在接收之后呢，又要做音视频的解码。但大家也知道 ，WebRTC 支持那么多的这个编解码器，比如 H.264、H.265、BP8、BP9。对吧？那他怎么知道我现在传输的这个数据应该用哪个编解码器进行编码和解码呢？如果不是篇幅的限制啊，我可以一直这样问下去。那从中呢，你可以看出 Peer Connection 呢要处理很多这类的事情。那通过这些描述，我想你也清楚了，原理与真实的实际工作之间呢还差着十万八千里的距离，对吧？不过原理的好处是什么呢？是可以帮助你简化问题，方便发现问题的本质。 OK，那什么是 Peer Connection 呢？其实了解了传输要做哪些事之后呢，你再理解什么是 Peer Connection 就比较容易了。实际上啊， Peer Connection 就与普通的 Socket 一样，在通话的每一端至少都有一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在 WebRTC 中呢，它负责与各端建立连接，接收发送音视频数据，并保障呢音视频的服务质量。在操作时，你完全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Socket 来用，而且呢它是一个具有超级能力的 Socket。 至于它是如何保证端与端之间的连通性， 如何保证音视频的服务质量，又如何确定使用哪个这个编辑码器等等这些问题呢？咱们作为应用者其实就不用关心了，因为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已经在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底层实现好了。因此啊，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 Peer Connection， 你可以简单的回答说它是一个功能超强的 socket， 这一下就点出了 Peer Connection 的本质。那今天呢，我们要实现的例子呢，就是在同一个页面中使两个 Peer Connection 之间建立连接。它实际上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但却很好的证明了 Peer Connection 是如何工作的。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啊，在视频通话中，每一方只需要一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用它来接收或发送音视频数据。在真实的场景中呢，为了实现端与端之间的通话，还要利用Syncing服务器交换一些信息，比如说交换双方的 IP 地址和端口，这样通讯的双方才能彼此建立连接，对吧？但在本文中呢，为了最大化的减少额外的工作量，所以我们选择在同一个页面中进行音视频的互通，这样就不需要开发安装Syncing服务器了。不过这样也增加了一些理解的难度，所以在学习下面内容时呢，你一定要在脑子中想象每一个 Peer Connection 就是一个客户端，这样就比较容易理解后面的内容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实操起来，一步一步实现端与端的通话。首先呢，要添加视频元素和控制按钮，也就是说要开发一个简单的显示界面。在这个界面中呢，有两个 video 标签，一个用于显示本地捕获的视频，另一个呢是用于显示远端的视频。除此之外啊，在这个页面上还有三个 button， 第一个 button 呢是 star button， 它用于呢打开本地的视频，第二个呢是 call button， 用于与对端建立连接，第三个呢是 hang up， 用于断开与对端连接。具体代码呢就像文中所展示这样，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二步是适配各种浏览器。一般情况下啊，这个我们在显示页面中呢会添加一个叫做 adapter 的脚本，它的作用呢是在各浏览器都提供统一的最新的 WebRTC API。 在 WebRTC 1.0 规范没有发布之前呢，虽然各大浏览器厂商都在各自的浏览器上移植了 WebRTC， 但你会发现啊，他们最终实现的接口呢有很大不同。这个问题呢一直到 WebRTC 规范正式推出之后才有所改善，但很多用户依然使用老版本的浏览器，这就为使用 WebRTC 开发音视频应用呢增添了不少麻烦。由于浏览器的版本众多，而且用户基数大，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啊，各浏览器访问 WebRTC API 接口不统一的这个问题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啊还会一直存在。但幸运的是什么呢，就是 Google 很早之前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所以他开发了一个叫 Adapter 的适配器脚本，那以弥补呢各浏览器 API 之间的不统一的问题。当然了，你也可以自己做这件事，自己写一个这个适配器，对吧？只不过适配器做这种各种浏览器之间的这个适配呢，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疼的事，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而 Adapter 呢正好解决了这个痛点。那随着 Adapter 发展，它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复杂的问题，也从一小段很简单的 JS 代码逐步变成了越来越庞大复杂。但对于 Adapter 这种又稳定又成熟性能还不错的库呢，我一向觉得应该直接拿来就用。那在页面中引入 Adapter 的方法呢，就像这个文中展示的这样。好，修改后的 index 代码也在文中做了展示。那通过这些操作，界面显示以及各浏览器之间适配的问题就全部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Peer Connection 是如何工作的。为了讲清楚 Peer Connection 是如何工作的，我们还是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假设 A 与 B 进行通讯，对吧？那么对于每一个端都要创建一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这样双方才可以进行通讯，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了。但对于我们的例子中呢，通讯双方是在同一个页面中，所以我们的 JS 代码中啊会同时存在两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我们称它们为 PC1 和 PC2。那这里呢你一定要注意，虽然 PC1 和 PCR 在同一个页面中，但你一定要把它想象成是两个端的连接，这样才便于我们后面代码的理解。在 WebRTC 端与端之间建立连接包括三个任务。那第一个呢是为连接的每一端呢创建一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并且给这个对象呢添加一个本地流，这个流就是通过 GetUserMedia 获取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获取本地描述信息，也就是说 SDP 信息，那并与对端呢进行交换。 好，第三点是这个网络信息，也就是说要收集 candidate， 将收集到的 candidate 也与远端进行交换。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看看代码是如何实现的。首先获得本地这个音视频流，那你需要调用 get user media 获取到本地音视频流，然后呢将它添加到对应的 peer connection 对象中。具体代码呢就像文中所展示的这样。接下来是交换媒体信息，当 peer connection 对象获得音视频流之后，就可以开始与对端进行媒体协商了。整个媒体协商的过程，其实在第八篇文章论媒体协商一文中呢，我已经做了详细的介绍。那如果你记不太清楚了，可以再回看一下。下面呢，我们就要用到它。前面我已经说了，在真实的场景中，各端获取到 STP 信息都要通过心理服务器进行交换，对吧？但在我们这个例子中呢，为了减少代码的复杂度，直接在页面中实现了两个端，所以呢也就不用通过心灵服务器进行信息的交换了，直接将一端的这个 offer 设置给另一端就好了。具体步骤呢就像下面描述这样。那首先创建 offer 类型的 STP 信息，对吧？ A 会调用 peer connection 的 create offer 方法得到 A 的本地描述信息，也就是说 offer 类型的 STP。 那如果 create offer 创建成功了，它会调用这个回调函数，这个回调函数呢就是 create offer 方法。在这个方法中呢做了下面几件事。第一个呢是 A 调用 set local description 这个设置本地描述，然后呢将这个本地描述再发送给 B 收到这个描述之后呢，会调用 set remote description 将 A 发给他的这个描述呢设置为远端描述。好，之后这个B 调用他自己的 peer connection 的 create answer 方法来获得他本地的这个媒体描述，对吧？好，那获取到这个本地的描述之后呢，他再调用 set local describe 方法将这个本地描述设置到他自己的这个描述信息中去，那之后呢再交给这个 A。 第三点，那 A 获取到 B 的描述，也就是说这个应答 answer 之后呢，调用 set remote description将这个描述呢设置到它的远端描述里去。好，就这样整个的媒体信息的交换和协商就完成了。那具体代码呢在文中我也做了展示，你可以自行查看和参考。最后是端与端建立连接。在本地啊，当 A 调用 set local description 方法之后呢，就开始收集网络信息了，也就是说开始收集 candidate。 好，当 candidate 收集上来之后，那会怎么办呢？就是说peer connection 如何知道收集上来了这个 candidate 呢？那就在 WebRTC 底层，就是每收到一个 candidate 之后呢，就会触发 ICE candidate 事件。所以在代码中呢，我们需要编写 ICE candidate 这个事件的处理函数。那在这个函数中呢，我们会做一些逻辑的处理，对吧？那每当它回调这个函数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函数里就做一些逻辑处理。那为 peer connection 添加 ICE candidate 事件的方法呢，我们在文中呢也做了这个展示。这段代码呢为 local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ICE candidate 事件添加了一个处理函数，也就是 handle connection。 当 candidate 变为有效的时候，这个 handle connection 函数呢就会被调用。那具体代码呢你可以自己看一下。每次这个 handle connection 函数被调用的时候，就说明 WebRTC 收集到了一个新的 candidate，对吧？刚才我已经描述过了。那在我们真实的场景中，每当获取到一个新的 candidate， 就会通过心灵服务器交换给对方。那对端呢会调用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add ICE candidate 方法将收到的 candidate 保存起来，然后再按照 candidate 的优先级进行连通性检测。如果 candidate 连通性检测完成之后，那么端与端之间的连接就建立好了。这个时候呢，媒体数据就可以通过这个物理连接源源不断的进行传输了。通过 peer connection 对象 A 与 B 双方建立了连接，那本地的多媒体数据呢源源不断的相互发送。不过远端虽然收到了这个媒体数据啊，但是音视频并不会显示或播放出来。我们这里以视频为例啊，不显示视频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 video 标签还没有与 peer connection 对象进行绑定，也就是说数据虽然到了，但是呢播放器还没有拿到它。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让 peer connection 对象获得的这个媒体数据与 H5 的 video 标签绑定到一起。具体代码呢 如文中展示的这样。这段代码的关键是 addStream 事件。在创建好 peer connection 对象后呢，我们需要给这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addStream 事件添加一个回调函数，也就是说 onAddStream 这个函数。当有数据到来的时候呢，浏览器会回调它。在我们代码中设置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处理函数就是 handleRemoveStreamEdit。当远端的数据到达时，这个 WebRTC 底层会调用 addStream 事件的回调函数，对吧？上面我们已经说了。在这个函数中呢，有一个输入参数叫 event。这个 event 这个参数中啊，就包括了远端的音视频流，也就是 MediaStream 对象。那这个时候呢，将这个对象赋值给 video 标签的 src object 字段，这样 video 就与 peer connection 进行了绑定。那到这个时候， video 就能从 peer connection 获取到数据，并最终将它展示出来了。整体总结来说啊，在本文中我向你介绍了 peer connection 类，当你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它时，你会对它有不同的认知。如果你从使用的角度来看，会觉得 peer connection 呢是一个接口类，但如果你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它又是一个聚合类，这就是真实的 peer connection。 在使用 peer connection 的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功能超强的 socket 使用，在它的底层实际做了很多很细致的工作，而在应用层呢，你不用关心这些细节，只要学会如何使用它就可以了，这样你就可以在浏览器上轻松地实现你对音视频处理的想法。那在本文的后半段，我还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向你讲解了如何使用这个 peer connection 对象，那如何通过它进行音视频流的发送与接收。好，最后照旧给你留一个思考题。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向你讲解了如何通过 Node.js 搭建一套新令系统，那今天呢，我又向你详细讲解了如何使用 peer connection 对象。那你是否可以将二者结合起来实现一个简单的一对一系统呢？欢迎你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把